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谭燕西泊了车过来，看见周迷也没按铃，就站在那黑色洋铁的栏杆外，入迷地往里看。他两手抄在风衣的口袋里，微微扬头的背影总有些孤寂之感。谭燕西走过去，先按了大门的门铃。 进去看不更好？ 嗯。 周迷自己都解释不清为什么更喜欢隔栏眺望。一会儿姚妈便小跑过来给他们开门。 又来打扰您了。 哪里的事，巴不得你们多来呢。 姚妈一人住在这儿，时常觉得太寂静了，要没人来，一天漫长的怎么也过不去。她还挺喜欢周迷，礼貌又温和的一个小姑娘，没什么心眼算计。谭燕西和周迷都吃过晚饭，厨房不用开火，夜已深，说了两句话就各自回屋了。周迷先去洗澡，洗完穿了睡衣躺在床上，拿过谭燕西搁在床边柜上的英文杂志来看，结果看了两行不到就开始眼皮打架。谭燕西自浴室出来，看见的便是这么一幅场景。他挨着床边侧睡，怕是一翻身就会掉下去，一条手臂垂了下去，地上摊着本杂志，脸颊被枕头压扁，微微张着嘴，已然是呼吸微沉。谭燕西哑然，拾起杂志扔到一旁，将它抱起来放到床中间去。谭燕西坐在床沿上，转头瞧一眼，指尖碰一碰他长而卷翘的睫毛，伸臂关了灯，躺了下来。周迷醒来头疼欲裂，索性今儿是周日，用不着上班。他摸手机看时间，8点多，浴室里有水声，谭燕西已经起床了。他懒洋洋的没动弹，直到里头水声停了，嗡嗡吹风机运作的声音响起，片刻谭燕西走了出来。他瞥过来一眼， 醒了。 嗯， 今天什么安排？一会儿让司机送你，我要去趟公司。 没安排。 周迷坐了起来，打了个呵欠，抓了抓睡得凌乱的一头长发。 原本打算陪你的。 什么时候打算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谭燕西笑着，一边又转身进了衣帽间。 刚刚 周迷翻个身，就发现原来躺在床上能看见衣帽间的镜子。镜子里谭燕西正在往腿上套一条黑色西装裤，他还是没多看，把脸转到了另一边。谭燕西穿好衣服自衣帽间走出来，周迷也爬起床。 我还是跟你一块走吧。 不多睡会儿。 陌生的地方睡懒觉没安全感。 陌生的地方。 谭燕西微微挑一挑眉，他在床沿上坐下，给自己打领带。周迷凑过去， 我来。 谭燕西就松了手，看他把领带的两截比来比去，好似对长度格外锱铢必较。他也不催，看他慢条斯理，仿佛一边比划一边回忆，最后领带几下穿绕，打出一个规整的温莎结。大功告成，周迷正准备退回去，手被谭燕西一把抓住，他身不由己地往前一步，膝盖跪在床沿上。谭燕西手掌按在他脑后，仰头亲他一下。 你昨晚睡着的可真及时。 我也不是故意的。 周迷心里吐槽，但主动低头去吻。 春日趁早，纱帘外透进外头的融融日光，柔和的一种白。皱纹有燎原之势，谭燕西倍感进退维谷的一种折磨，最后折中牵他手来威胁开口： 哎，我九点半有个会，迟了你负责。 周迷躺在谭燕西怀里，越过他的肩头去看细薄的纱帘，他力图让自己分神，因为一垂眼就能看见他喉结上那点浅褐色的痣。他皮肤是一种冷调的白色，可此刻却微微发烫，让方才洗沐过后身上沐浴乳的柑橘调的清香也变得深厚而绵长。谭燕西鼻尖微微出汗，而周迷比他更热，感觉自己是在抓一块烧红的烙铁，手足无措又丢手不开。周迷丢失时间概念，只觉得很漫长。谭燕西呼吸平静之后才起身，径直往浴室去了。等再出来，已换了一条长裤，和刚才那条差不多的颜色，几乎分辨不出。周迷是凭扣子的样式做的判断。他一边扣着衬衫衣袖的扣子，一边对他开口： 吃了早餐，叫司机送你回去。 周迷不说话，只点了点头。他还没从方才的事情里抽离情绪，此刻看着谭燕西一身正装，面容清绝而神色平静，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耻感。谭燕西没听见他应声，低头看一眼，他目光躲闪，他不由走过来，弯腰俯身凑到他面前，笑意十分轻浮。 还在想什么呢？ 你快走吧，也不怕迟到。 他神色平静得很，可心里只念着受不了了，他得赶紧去洗个手。谭燕西走后，周迷起床洗漱，洗完澡，周迷披着睡袍出来，走到床边，一把拉开了窗帘。一窗的晴光，阳光白得晃眼，微微暖风，梨花树下的草地上遗落了许多花瓣。他独自看了很久，才下去。吃过早餐，周迷陪姚妈去院子里喝了一盏茶。那梨树下有石砌的桌凳，很适合赏花品茶。周迷懒散的不愿意动，微微眯着眼睛，仰头看着花树。风一吹，花瓣轻飘飘地往下散落，他伸手接住了一片。姚妈笑眯眯地看着他： 中午就在这吃饭？ 我等下就得回去了，我妹妹一个人在家，怕她趁我不在跑出去玩。 妹妹多大了？ 16，读高二了。 哎呦，这么大了还要你管着呀？ 哎呀，性格太调皮了，年前刚做了手术，不敢叫她乱跑。 哎呦，什么手术啊？ 心脏手术。 你父母呢？他们不看着她？ 周迷笑一笑，别过脸去。 他们都过世了。 姚妈立即不出声了，有点歉意地看着周迷，想安慰又似无从说起。又坐了一会儿，周迷就告辞了。临走前，姚妈塞了他一盒子点心，说是自己做的，研究新花样，做多了吃不完，谭燕西又不好甜食。 跟你妹妹分着尝尝啊，要是觉得好，下回我叫燕西再给你带。 周迷笑说谢谢，也就没推辞了。这天之后，周迷跟谭燕西相处倒是多了一个变化，微信上聊天变得频繁些，虽然也不过像是在汇报日常。他其实对谭燕西几乎一无所知，除了那栋小洋楼， 不知道他家庭背景，不知道他在哪儿工作，平常最常出入什么场所。他也是有意不让自己去知晓太多，更不会主动提出要跟他见面，都是谭燕西来找他就去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到四月宋满复课了，程一念跳槽去了周迷的公司，顾斐斐的绘本正式上市，而周迷普调薪水涨了1000。这日周迷接到谭燕西的电话，问他下个月五一假期可要加班。周迷正坐在出租屋的餐厅里，开着笔记本电脑处理带回来的一点工作，对面程一念也在加班。他看了一眼，就将电脑一合，拿上手机去了阳台。 不加，公司可付不起3倍工资。 那跟我去趟巴黎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